一次跳动的灵魂，等一次邂逅修来的缘分，等一次相遇成了真，等一次优雅的转身，等一次期待的眼神，等一次牵手成全了我们，等一次携手并肩离黄昏，等花开半夏的身影，等他并肩细数着星辰，等他琴瑟和鸣舞一曲，等他一程误入了红尘，等相思翩翩分了身，等期待厌倦了离分，等承诺辜负了一往情深，等不到他给的名分，等一生若若的责问，等一生烈酒的香醇，等来了这一轮明月照离人。